好，欢迎我卡周报，我杰特， 我系末日。 方物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如果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 今个礼拜开始由双周变单周啦， 即系硬系觉得好似上个礼拜先啱啱落完，咁又要录新闻啊？ 冇办法啦。好啦，咁讲今个礼拜新闻先，先讲咗副报，真系算好大单嘅，谷池骏富离世。一个如果你睇七八十年代动画圈嘅阿宅嚟讲咧，无人不识嘅级数嚟嘅。 就咁讲个名咧，可能比较少人有印象，但如果你讲佢做咗啲乜嘢咧，你就一定会听过。你可能冇听过佢作嘅歌嘅，喂。 哆啦 A 梦主题曲啦。 con la to co yi na, de ke lu o yi na, anna yu me, anna yu me, yi bai na nu de to. 即系无名超人一系列嘅主题曲啦，八十年代唱片铺咧，有几多一系列系一系列啊？谷池骏富作品集全部系啲动画歌嚟嘅， 点解成个 count 太佢咯？ 系啊，好夸张噶，基本上去到无人不识嘅地步嚟噶。佢呢个佢 level 系 咁啊，佢就89岁过身，都算系少伤啦。咁佢就系佢系肺炎，但系就唔系冇肺， 应该就食嘢啃亲导致肺炎。 应该因为食道同气管系两条管嚟噶嘛，食嘢嗰阵时啲食物入咗去气管，然后嗰啲食物可能会有细菌啊，嗰啲嘢搞到发炎，系咁样咯。 老人家好常见嘅。 是啊，因为老了之后呢那个烟门那个片啊、开始老化就可能会出这样的情况。 好啦，跟住呢就是一个。 这个就差点冇肺啦。 差唔多成大半年冇报过我艺人冇肺事件簿、演员龙星良佢就话冇病征，去拍摄之前呢就循例检验，咁验到有就而家就休息緊。 艺人啊相关嗰啲呢其实开工之前验㗎啦已经系。咁啊近期日本有花镜咁晒咗两个啦。都唔系好严重嘅反正冇应该冇事啊佢。 咁讲龙星良边个啦，超级战队嘅强者碧蓝之海里面做啊呢只讲男主角。 嗯。 当然睇强者吐槽就系、是、个演员个艺名比人更加似 Super 战队名嘅。咁呢佢本名呢叫三上龙星嘅好奇泣㗎啦呢个名。好啦咁讲下又系呢伤病嘅。另一个活传说水木一郎兄贵佢声带局部麻痹。 声带不全麻痹症应该就唔系失声，纯粹就系、 是、发音问题咯， 即系唱唔到歌啦吓。最死应该系唱唔到歌，但系点讲佢老人家，你叫佢唱都 冇话啦。唔通你叫佢去影衫合缝咩？佢依十年嚟，佢基本上都半退休状态噶啦。 咁啊系，好啦， 好啦，咁另一单咧就系阿小仓唯啦。佢喺佢自己节目度讲咗句说话，叫《铁之街》，有人就话：喂，呢句说话放送禁止用语嚟嘅。当时阿小仓自己都话：哎，讲出嚟怕唔怕噶？不算啦，咁样嘅，因为有人讲话呢句说话其实唔讲得嘅， 黐线嘅真系。 所以揭之佳呢，如果你做中文就系癫佬， 咪就系黐线咯， 黐线佬咯，癫佬咯。以前啲人咧，你即系闹人好沉迷一样嘢就系、是、钓鱼癫佬、揸车癫佬，咁而家就咩钓鱼宅、汽车宅。 中文比较常用就系乜乜狂人咯， 系啦，狂人咯， 真系冇乜嘢，因为你日本个放送禁止用语啦，水蛇春咁长， 佢仲长过香港噶， 而且好奇奇怪怪咯，好多都 歧视用语啦、色情用语啦、黑社会用语啦、诸如此类啦，大堆嘅。香港比较少啲，但系都多嘅其实。 香港嘅情况就 主要黑社会，主要黑社会用语。 主要系黑社会，因为香港黑社会系犯法嘅。 系啦，你话人龙见到好多词语，其实系唔出得街噶。 其实都真系冇乜嘢，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是、小初为用一个大家觉得系死语嘅用语咯， 系真系死咗啦呢句嘢真系，我几耐冇人听冇听过人讲呢咁嘅嘢， 我好耐冇睇嘅，系喺八十年代嗰啲不良少年漫画或者仲会见到，而家冇人用啦，啲死语嚟噶，其实吐槽嘅就系、是、你点识玩咁嘅古老食山用语 啊？系小初为好后生嘅啫，系咯 嗱。好啦，另一单其实都几大镬嘅，又系我乌鸦嘴。 嗱，今次唔系我哋乌鸦嘴啦，冇乌鸦嘴啦吓，即系。 我都唔敢讲就系 Aquas 嘅五周年纪念会延期，就冇话终止。其实都几大镬嘅就系、是、郑光源临时突然间就话所有公开大活动全部取消，咁咧将本来剩翻都唔够一个礼拜 Aquas 五周年演唱会硬生停咗佢。 咁你都估唔到噶，佢四个月系紧急状态，咁郑光源唔喺度噶嘛，咁佢都话要取消要自缩，咁就冇得讲啦吓。 声优就出嚟道歉啊，感想咁样啦。不过今次其实佢话到明嘅就延期，冇话取消。 因为日文嗰度写咧就写公演终止，汉字嚟噶，但系日文嘅汉字嘅终止咧就同我哋中文嘅终止唔一样嘅。佢延期都系会咁样写嘅。 因为佢话到明啊，如果真系取消会赔钱俾，但系暂时冇讲取消。咁咧，根据我自己嘅个人判断咧，就系、是。佢今次特登选择喺靖江一个度假村度搞演唱会就 A 法战术，总之你一解除限制令，一个礼拜即刻同开演唱会，开 Q 咗佢。 绝对系，绝对有咁嘅条件啦，反正佢嘅位置嘅问题。 因为奇玉啊，或者环巴阿丽娜呢啲咁嘅个长排密麻麻嘅地方就麻烦啦，你要排期啊嘛。但系呢啲，主要讲真，呢度假村平时都唔会有咩大型演出噶啦，同埋呢个时候用边人去度假村嘅啫？个场都空咗俾你嘅。 最多咪再延咯，一路延咯。我觉得佢唔会取消。总之佢死佢都会死出嚟噶啦。佢系咩？最多系咩形式嘅啫？ 我自己嘅个人感想啦，因为咧，其实我之前两日收到东京马拉松嗰啲资料就话，由于情况乜乜物物，你可以申请退钱。如果唔退钱嘅话，随时有可能就你去日本要隔离14日，费用自备。我、哦、大佬马拉松之前俾隔离14日仲得了嘅？即系其实佢即系咩？你唔好嚟啦，嗰、那个态度嘅。咁 因为佢冇办法拒绝你嚟噶嘛。 咁作为一个准备咗两年、期待咗两年一个大型活动，世界六大马拉松冇得跑，所以我好理解阿瓜头嗰啲就系旧年演唱会被逼网上搞条气已经好唔顺噶。好啦，等咗年啦，而家你话俾知又唔得，你觉得你努力咗成年嘅心血白费嗰种痛苦，我发觉我系好理解嘅。 所以我话佢就算要延期都啦，佢一定会搞嘅，佢一定系会搞啊。 同埋一定要有观众。阿派猪话：点解唔网上搞啊？条气唔顺啊嘛。大佬，你等咗成年就希望真正见到真真真实有人喺度坐喺下面同你打 call， 嗰个 feel 系乱咗世界嚟噶，唔系钱嘅问题啊！ 佢一定会搞呢、這个， 系啊， 大家都可以放心嘅。 呢、這个系真系叫做条气唔顺咯。 嗯， 至少你五周年啊嘛，但系佢希望同啲 fans 一齐过噶啦。 好啦。 咁至于咧另一个其实都几后行又几可怜嘅，但系就冇咁惨就系Liella 即系甩翻新组，佢嘅第一单新史发行活动改网上。通常依发活动就咩唱两三只歌，跟住同啲 fans 倾下偈，玩下游戏嗰类。 新歌发表会啦， 系啦，新歌发表会啦，其实都几惨就系 Love Flag 传统就简称一单咧，就系会跟你一世嘅只歌。而当年 Muse 嘅布啦啦啦，由佢第一次开演唱会，唱到佢 Fall Life， 甚至唱到Love Flag Fest， 基本上跟住你嘅团体跟一世嘅。 因为第一首就系主题曲嚟嘛。 系啦，咁你依家嗱一出到第一只歌，竟然你发表活动搞到咁嘅样，其实都几惨啊！ 件事本身一首歌仲喺度噶嘛，我觉得冇乜问题嘅，系多咗个话题咁嘅啫。其实都系你日后你就会变咗就冇乜所谓噶啦，系啦。 好啦，跟住前 Capcom 个小野二德，即系开发街霸五同四嗰个开发者咧，就跳咗 Developers 做社长，咁庄司显人咧就升咗做会长。大家拗爆头就系、是、你开发格斗 game 嘅人去间开发手游 game 可以做咩啊？你 哦，咁你又唔好将佢咁样定咗型嘅，因为其实佢做到呢个位咧，佢做嘅主要就唔系前线嘅嘢，亦都唔系设计嘅嘢噶嘛，所以佢而家应该系做 team leader 嗰只，即系带住班人去做，自己系极少啦吓，落手落脚去写噶嘛，佢要嘅其实系一个制作流程嘅掌握啊嘛，佢要个咁样嘅人，甚至佢系写咗呢个位啊，再高少少由企划嗰边去 lead 住，咁就唔关佢擅长乜嘢事，最主要佢熟悉成个制作流程呢样嘢比较重要啲，制作类型冇乜关系嘅。只不过是跌得，即系呢期真系好似好 Q 多新闻咯，系咪检讨之前嘅大失败，所以庄司俾人明星暗降定点啊？我唔知道佢想点啊， 唔知啦，因为发现呢间公司而家就收留几个奇离怪嘅，最奇离怪就系当年嘅真红叛事件嘅马场英雄啦，而家收留咗小野二德啦，跟住好似仲有一大堆其他公司嘅名人，就系、是、你收留咗一大堆叫几有名开发者，但系公司唯一只 game 就基本上唔需要开发者嘅 FFGO。 我觉得系咁啦，因为佢哋有钱啊，佢又未到发财立品，但系佢就系知道佢要揾翻啲有能力嘅人过嚟去充实翻自己本身个开发阵。咁但系本来做得好地地嘅，会唔会过嚟呢？所以佢收得有点而难咯，个门价有啲低咯。喂，马徐英雄、啊，马徐英雄、啊，即系嗱，大家搞清楚。三姑奶革命唔系因为马场英雄而死嘅，应该系攞佢翻嚟救亡嗰一只嚟嘅。但系我谂你揾马场翻嚟救亡都即系， 咪同埋一样就系嗱，讲开呢单嘢就讲下之前我讲三姑奶革命嗰单嘢就系呢单嘢咧，其实就 D W 走上嬲佢嘅，佢最初拒绝，后屘入要漏掂咗佢开发，简单嗰啲就系撇清关系，唔关我事噶，全部 D W 搞噶，我私格乜都唔知咁样啦，我睇到就火都嚟埋，哇！你咁样割席都得嘅？ 咁但我觉得呢个应该系事实嚟嘅。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过啦，呢、這个应该系事实。 你系事实，但系讲就你唔使负责嘅。喂，大佬啊，佢招牌你嘅。喂，你公司咁多高层，你全部食咗草牛佬，你俾人咁样怂两句，你要负责任啦。 完全 exactly 冇啦，有错你上次都讲啦，即系个脑穿咗窿，你先会揾佢哋去咩嘅啫嘛。 喂，但系问题就系咁，好人就衰咗啦，你推卸责任。喂，大佬，你都要负责嘅、哦。 咁啊，但系调翻转咧，我如果我站喺 D W 嘅社嘅立场咧，我又好理解佢点解会漏佢哋去做。之前普 T M 社太队就败到盆满钵满，佢梗系想复制呢个模式再落去噶。咁佢咪谂住揾个出名嘅 I P 咁去做咯。嗱，呢个我个人想象嚟嘅，真系个人想象。咁会唔会 Sega 就唔系好想俾佢执正嚟做，谂住俾个外传形式咁俾你，俾个你外传你慢慢玩下，唔好嗨到我自己嘅正传，我日后要再出新嘅英线，我都仲可以继续出。总之话佢系外传嚟嘅啫。咁、所以点解佢会唔肯俾啲正传角色俾佢？咁但系就呢个鱼先会打唔响啦。其实两边都鬼埋心算噶啦。哎呀 ，Sega 要撇清关系，你咪推翻个战犯出嚟咯。我都系嗰句，边捻个做呢个决定嘅，应该要攞出嚟斩头。 嗯， 咁啊。 讲完 DW 咗，我咪讲另一档 CY 啦。 即系我其实都觉得，即系你将呢两档嘢落嚟比咧，其实系好捻侮辱嘅，先生。 冇得比啊，大佬 ！CY 系而家日本手游界 希望啦、 啊，旗舰级啊，直情系，差唔多是日本手游界第一王牌嚟噶啦，佢系。 如果日本手游界冇捻咗佢啦，真系会俾其他国家入侵，你都收得皮噶啦。 讲下 CY 啦，即系我唔提马良咧，马良提咗太多啦。 咪而家咪提马良咯，而家一定要提马良，因为佢马良出之前咧，上一季咧，其实佢个营业额系收缩得好紧要嘅，咁啊得11亿 yen 啫，但系咧第二期咧就系232亿 yen， 即系如果你用一期之差嘅话咧，前后补充22倍。 哦，咁呢样嘢就系淡季啊嘛， 的确本来就系淡季，但系旺淡季之差大概会有2倍差距啊，大概会有，咁但系呢度唔系2-3倍，系10倍。 咁你要马良啊嘛，而家日本全球马良化，大佬。 所以佢制造笑咯，冇乜嘢其实，咁就大家嘅货金应该你往下你就会见到佢点样攞翻啲钱出嚟噶啦。 咁佢系好肯攞啲钱出嚟回馈助学嘅。咁啱嘅，始终回归祖家。你老家助学员，咁你喺嗰度发迹，你赚到咁多钱，你点样帮补下自己嘅故乡噶？ 第四话而家好捻正啊，真系不过唔理他啦吓。好啦，咁 好，你睇下其实几个人小消息嚟嘅，就系、是、渊上武成渊上武就系、是、音传开节目。所以渊上武咧，一个咧就系我熟知嘅声优啦，即系《小战车》嘅女主角啦。另一个渊上武就系 HKT 嘅，就系偶像组合嚟嘅。咁呢两个渊上武咧，其实呢个梗系玩好耐噶啦，甚至试过咧声优渊上武有一次出就话 HKT 个渊上武 follow 咗我啊。跟住大家就几时两个会一齐同台节目咧？好啦，最识搞呢咁嘅噱头音传咧，就追揾咗佢两个搞咗节目，就渊上武成渊上武初共演。 嗰啲艺人啊，嗰啲靠名气揾食嘅，你可能你都会 Google 翻自己个名噶嘛，然后有冇有个同佢同名嘅，实会留意噶嘛。 因为其实咧，以后就系、是、因为渊上本身就已经唔系大姓啦， 已经好少见， 好少嘅个武就好少人见，但系渊上依家少咗小姓，你竟然可以喺咁少姓叫同姓同名，其实真系好意外嘅。 仲要系佢两个都算系同行啦，即系嗰个渊上武咧，其实都有做配音嘅、但系就应该唔系配动画，冇记错都话。其实都是搵阿泽钱啦，系。 但系几有趣咯，呢、這个组合。头华仔，你喺录音室里面，你点样称呼咧？ 系啊， 好头华仔嘅问题呢、這个。 啊， 好啦，另一单其实咧，成班攞嚟做笑话嘅。上季拜一新闻咧，我已经讲啦，就是、奥斯卡播，系我录音嗰时先发咗。咦，奥斯卡播啊？好啦，跟住见到奥斯卡收看人数跌低个985万人，系历史上最低嘅新低点嚟嘅。 原因系因为喂，旧年有 游戏咧， 就系呢样嘢咯。 日本都冇戏啦，冇话美国啦，日本都冇戏啦，唔系啲人点解就系狂睇鬼片啫？就系根本冇戏睇咯。 全世界都 全球嘅 都冇乜戏上，尤其是戏院正常播嘅台湾咧，播捻到开始走去播《重庆森林》，我谂紧，即系佢哋已经系真系播到冇戏好播啦，已经系。所以奥斯卡少人留意，我谂应该系理所当然嘅事嚟嘅。咁啊，我哋香港就反而调翻转，因为某啲原因，所以某啲人就会特别关心啦吓。有啲人就直情因为大台唔播，佢直情系冇印象啦吓。 事实上今年上嘅戏真系冇戏有兴趣睇嘅，即系以前奥斯卡月就每年2月至到4月之间，就所有奥斯卡会有提名嘅戏咧，香港争住上嘅。咁咧一到呢两个月咧，我睇片睇到傻噶啦。但系呢两个月又掀开咗，都唔见咗奥斯卡片。跟住今年奥斯卡跌咗，梗打飞机，但系咩啊？平权啊嘛， 亚洲女性攞， 又系嗰啲搵亚洲女性攞最佳导演啊嘛。跟住韩国电影攞奖啊嘛，啲日本仔咪酸葡萄到爆炸咯，话点解佢日本人攞唔到啊？我心谂算罢啦，而家奥斯卡。 咁我谂你调翻转讲就系、是，其实导演系边个出身，系男定女，其实真系一啲都唔重要咯。佢做出嚟啲嘢好唔好先系重点啊嘛。 但系而家好重要嘅。 但系啦，真系我觉得反而调翻转比前。2-3-4年咧，佢由题材上边做拳啊、咩左交啊嗰类嘢咧，反而今次嗰套咧系我觉得 O K 嘅，导演咁啱系女嘅啫，即系因为佢做嘅嘢其实系好美国片噶，虽然系一个中国出生嘅女性去做出嚟，由呢个中国之光变咗中国之耻啦吓，狄玉华咁记住啦吓，是但啦吓，咁啊顺便提一提啦，我哋香港人可能会比较关心嗰个点就系呢个纪录短片，不过就个最后都冇攞到奖嘅，但系攞到奖嗰位就上台就提翻呢套片。 有人话有人话冇，所以唔敢肯定。 佢就提咗全世界受压迫同抗争者，咁啊当然中间包括埋香港， 即系大包围啦。 好似提咗四五个，包括新疆嗰边嘅。咁佢本身做嘅嗰个就已经系战争纪录片嚟噶啦嘛，所以佢关心呢方面咧好正常嘅事。咁因为纪录片啊，通常都系呢个调噶啦。咁啊，调翻转我觉得可能都会有啲人好失望嘅，但系我觉得用翻个质素去做个衣柜先系正路嘅。今年我见个 list 咧，比较用翻个作品本身掂唔掂，而唔系话我个题材系同性恋、女性平权，咁佢就要上。 今年奥斯卡冇咗，首先奥斯卡最大嘅就咩？真人真事改编嗰啲咩无名英雄嗰类咁嘅片咯。 我觉得反而调翻转，其实作品本身系正路啲嘅，反而系之前嗰啲左得滞嘅，其实系好翻少少，拉翻冇咁左。 因为左家冇戏拍啊嘛。 咁佢有提到香港，即系佢系唔止系提香港啊，佢都有提到咁解啫，咁啊咁咯。 题外话，入选唔到奥斯卡最佳动画嘅《鬼灭之刃》喺美国大收，好正常咯。 佢系冇入到入围噶嘛？ 冇入到入围，成班日本仔想推佢上奥斯卡最佳电影啊嘛，但系奥斯卡唔收佢啊嘛。 你真系奥斯卡戆居啊！ 你有冇平权？又冇政治正确？你系有咯，要俾面你啊！ 即系我唔同你讲咩政唔政治咗，我即系你作品啦，本身过唔到最低门槛，最主要系啲评审眼中你亦都唔系有啲咩咁特别，你日本好好卖啫嘛，呢个就冇得讲噶啦吓。咁 好啦，跟住我系拗地图嘅《异世界 Piccola》， 《异世界奴隶魔法》啦，嗰套轻小说改编嗰套嘅第二位啦吓，入边有个 shot 唔同咗颜色嘅兔田 Piccola， 系啦， 嗰只一定系 Piccola 嚟噶，因为我知兔耳角色有好多，兔耳兼麻花边好多，但系兔耳麻花边仲要将只萝卜插落个麻花边嗰度就冇第二个啦啩？ 咪通常呢样嘢咧，如果你冇得个对方批准嘅话咧，通常就咪冇咗萝卜啦，钻石嘅， 喂佢有钻石嘅， 咪就系、是、插萝卜嗰下咪。因为你个最标志特征你喺度啊嘛，嗰下先麻烦啊嘛。 其实一开始大家都系当成系吹弹咁讲噶，但系唔知边啲人上咗路，制作委员会啦，就行出嚟话唔好意思，唔关我事嘅，系制作前线 手痕画落去， 即系推俾前线。嗱，我唔知啦呢、這个，因为有可能系真嘅，有可能纯粹就系嗰一 cut 个原画觉得得意，即系佢入边指示通常要个套现过嚟先。路人呢啲嘢就唔会咁仔细俾个设定俾你噶嘛。咁我个套现嚟角色啊，咁我咪即个套贴皮落落去咯。好明显就系野兔嚟噶啦嗰件。咁、但系。结果就意外地好大反应，因为讲大咗啦，啲人就系咁问啊，系唔系个 sofa 啊，系咪做 combo 啊之类，结果佢就唯有出嚟发个声明，大佬唔关事，唔关事，唔关事，往后会修正。咁我唔知佢系网上版就会修正啊，定系 Blu-ray 版先修正啦，唔肯定。咁总之佢就出咗声明就话会修正咁样咯。 你玩的他咧，好多动画都有。但你玩得咁明显嘅话，就有少少尴尬咯，又冇乜嘢嘅，我觉得就系尴尬少少啫，搞你道歉。 整嗰个可以改多少少，因为作为一个标家厨，我有收集过历嚟动画入边 Vocaloid 与路人形式出现，其实好多嘅，不过都有少少唔同样嘅，你系认得到佢，但系唔一样嘅。咁而家调翻转咧，就系 Cover 呢边又太过高调啦。 其实呢嘢我唔需要咁高调， 你直情当佢唔存在咪得咯。 一系当佢唔存在，一系就咩？得到佢玩，我又开心，咁讲两句算咯，好多实啦。即系即系有间就几年前啦 ，FGO 最多人嘈嗰段时代咧，有一张礼装画银鹰卷嘛，有啲嘢厨走去田中方树观望投诉，咁田中秘书话俾佢玩系我嘅荣幸， 或者系如果你真系唔系咁中意嘅，你咪为人有相似啫。 系啊，咪唔会睬佢咯，只要佢玩级，即系使唔使话咁高调、啊？ 即系或者系如果你系识玩少少嘅，你咪直接同佢讲啊，我哋而家磋商紧 crossover 嘅嘢都可以嘅，直情打成水棍上啦。 系咯、啊， 即系你做呢啲嘢最。开心即系有 noise 啦，而家突然间有话题，咁梗系打死随棍上噶啦。如果你真系识做嘅话，就算你真系唔识做，保守啲嘅，你咪当佢唔存在咯。至于咁样煞有介事咁出个公告，虽然都唔系好强硬嘅，但系有啲奇怪咯。咪算啦吓。 我跟住系一单， 同埋 Microsoft 呢度咧就系、是、本身有个叫做 Microsoft Store 噶嘛。 大家仲记得呢样嘢吗？要睇睇，要问问先。 好记得，因为佢经常出嚟骚扰我。 面十装咁耐，但系用咗三次咁大把啦。 我系正常咁装个 Skype 啊，但佢三不时咧，我系会开捻咗佢入边嗰个噶，内建都有个 Skype 噶。 哦， 笃落去咧，佢就会连咗去 Microsoft 个 store 度。咁嘅，我唔捻想用你个 store 啊，大佬，好烦啊。咁啊，总之就系呢一个 store 啦吓，由呢个 30% 抽成咁啊，降到 12%， 即系同 Epic 睇齐。 因为冇人用啊嘛，屌！ 我了解清楚样嘢，你 Microsoft 你呢档嘢冇人用咧，就唔系因为个抽成几多， 系要罚。 你免抽成，可能啲人都未必系好。 因为重点唔系，因为重点唔系抽成系问题，你唔好用嘅话，人都系唔会嚟买嘢噶。 即系咧 ，Epic 叫做唔好用，你有一嚿叫麻捻烦， 咪算咯。 可以讲系呢类软件名单入边最捻麻烦嗰、那个，直情系刁难用家嘅程度，就唔关你入边有定冇其他 game 嗰类嘢嘅事嘅。咁啊， 嗱，讲下即系个人经验啦。某间速递公司就改咗手机填方啊，系悭翻好多员工嘅工作量。问题就系好多人系唔用手机噶嘛，我老豆就已经以我啦， 喂，通常你系方便个客，唔系方便寄嘢嗰个人噶嘛，大佬。即系我咧就而家冇 shop store， 屌你个 store 好卖，你再唔方便，佢一样摆啲 game 喺你度卖。但系你间 store 唔方便用家，佢唔同你买 game， 你乜 game 都冇用，同埋你咪独占啊？你系咪独占先？你独占嘅话就焗住啦，但系你又唔系啊。 所以 Epic 独占策略咧，其实系有其道理嘅，不过就 抵佢。 之前我哋冇提过啦吓，咁啊 Apple 真系搵人查究佢啦，结果就发现呢档嘢咧，应该目前咧都系烧到趴街嘅。佢俾出嚟嘅厂商嘅保证权利金啊，系收唔翻嚟嘅。 嗯， 即系而且好多公司话合作咧，实际上佢一件嘢都冇掟过上去。 搵佢老衬啫嘛。 啊，咁啊，不过 Apple 唔系上市公司，冇得沽空佢啦吓。 呢钱唔系我哋搵到嘅，不过讲笑啦呢啲。 翻嚟 Microsoft 啦，咁啊有人问，咁你 Xbox 个系咪都会降啊？诶、啊，唔好意思，唔会，依然系保持 30% 收成嘅。 你惊好卖啊嘛？ 供求都有关系嘅。小翻住你欧美系嘅游戏，你唔想 Xbox 即系唔通上 Switch 咩？系咪其实都可以嘅？不过你只要唔计嘅话，即系有改变嘅话，咁、但系我 PC X86 直接车个 Xbox 简单方便啊嘛。即系咁唔知系咪官方解释啦？咁就系我部主机开发成本，喂，我主机买一部是一部，你系咪帮手俾先？你个 30% 有份俾嘅。就咁，其实我又觉得有道理㗎喎。 係㗎。 你个 store, 你只要溫你个 server, 溫你个维护系统就已经搞掂喎。但 Xbox 你仲要负责埋硬件开发同埋蚀本嗰嚿钱喎。 所以 Apple 啊全行工嘅商城其实系贵但合理嘅。喂大佬啊 ,iPhone Android 开发嘅钱跟住维护啊 K 卡嘢喂嗰钱边个俾呀佢俾呀唔通你俾呀你嫌贵你只可以 OS 囉。 佢係靠呢啲嘢先可以做到个主机咁平。大佬 ,PS5 入面嗰张係接近2080级数嘅 display。你而家试下出街买张2080睇下咩价钱 ?5000 蚊落唔落到楼啊用下脑啦。淨係张 display 架都唔撚止啦。佢入面蚀咗个部分咁梗係要喺其他地方度攞返啦。 咪算 囉。所以主机周成高我觉得係好合理嘅事嚟。 iPhone 一出咧，有啲傻佬咧就话：佢依零件几钱？依零件几钱？加埋部机几钱？我话开发费咧，我净系计零件嘅咋，即系以前老人家最兴噶嘛。我落街啊，食碗云吞面啊，嗰面机几蚊啊，嗰碗汤几蚊啫嘛，我自己煮一收廿蚊。喂，大佬，又系租啊，灯又火蜡啊，员工嗰钱唔使俾咩？ 咁啊，我轮到 LOL 啦，两单嘢嘅有。首先第一单就系有团体就搞翻十年前嘅旧版 LOL， 咁结果咧就佢俾拳头社出信就要佢收皮。其实去到呢点咧，我就 OK 嘅，叫佢停止开发，因为喂我哋有版权噶嘛，咁我正常啫。但系佢跟住嗰样嘅就完全唔合逻辑啊，所以令到玩家系一面倒咁分到拳头社嗰边嘅。佢就仲要求对方将现在已经开发咗嘅所有原始码加翻晒出嚟，因为个开发团队佢系攞唔到你旧版 LOL 嘅原始码噶嘛，其实佢系模仿你个旧写翻出嚟啊嘛，佢连嗰旧嘢都要你佢加翻出嚟，咁就唔合理噶咯。即系我哋之前讲过啦，理论上佢而家呢旧嘅原始码应该算系一个二次创作，你个佢模仿你原本嗰旧，然后自己做出嚟啊嘛，理论上呢旧二次创作系共同拥有版权嘅，即系理论上你唔用得。佢都唔用得，或者两个同事允许的话先可以使用。咁你有咩权利要求人哋交出嚟啫？嗰个嘢唔系你写嘅，佢要求停止个理由咧，我觉得好合逻辑嘅，就系有可能损害我哋潜在利益。嗱，当然你又唔可以完全将呢个嘢就视为话佢准备会出嗰个咩怀旧版又好、经典版又咩都好啦，即系未必一定系咁样嘅，但系。是有权咁样做嘅，都好合理嘅。即系之前你老任啊嗰啲都有噶，即系叫佢下架。咁你只要下架，咁大家都 OK 啦，相安无事。咁但系呢度入边咧，要求佢攞埋个原始买出嚟咧，就有啲侵吞人哋劳力成果之嫌啦。 系啦， 喂，我谂紧你老任都只不过系叫对方下架，然后自己开发一只嘢啫。 系啦， 喂，你而家直情想攞埋领埋人哋个原始买，即系连开发你都想烂喎。呢样我觉得太过分。个拳头社就近年啲名声都唔系咁好噶啦。啊，咁我做一单都系佢嘅，有啲人好 care 嘅，但系之前我哋咪讲过 PS 嗰阵时咧，咪话佢会侧录你个语音系统，佢就宣称系攞嚟睇个违规行为，即系我哋之前讲过啦，或者啲咩语音霸凌啊嗰啲嘢，你知打机的时候咧，我唔知点解我细佬打亲咧，呢类咁嘅 game 咧，一定粗口横飞，就系一定系粗口横飞嘅， 正常噶， 即系有啲人顶唔顺嘅，咁走去投诉，咁你要投诉的话，咁你证据咧？咁唔系每一个人都会录低自己玩 game 嘅语音噶嘛，咁咪死无对证咯。咁所以佢而家就话，哦，我而家会执落嚟，咁你如果你投诉的话，我哋就会处理。理论上其实系合理嘅，只不过系佢点样处理你执落到嘅嘢翻嚟，系咪真系咁安全，会引发怀疑。尤其是拳头社系腾讯全资子公司，大家知噶啦吓，呢个常识嚟噶，唔使再我哋重复啦。咁所以啲人就话，资料会唔会送终噶？ 即系会有咁嘅疑虑，咁啊，所以就有少少波澜啦，咁样。咁我就觉得嘅，从你开始玩拳头社开始嘅咧，你就已经系走唔甩呢样嘢噶啦。我谂你即系如果你真系 care 嘅话咧，你真系冇玩拳头社嘅任何嘢啊。不过先提下，而家目前就先系一只我都唔识嘅 game 特战英号啊，我真系唔识。不过我谂相信之后就会扩展到全部噶啦。可能 LOL 佢个资料量太大，佢要私人测试下，试完之后啲其他大 game 先攞嚟试咁样嘅啫，应该系啦。好啦，讲完啲欧美嘢啦，我哋返返去我哋对岸的邻国台湾啦，都系个人嘅嘢嚟嘅。 几搞笑嘅单嘢。 首先就一单柯南个电影《匪黑侦探员》，咁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讲，之前讲几次啊，木棉花讲提过几次啦，你《鬼灭》同之前《Face》嗰阵时都有讲过啦，米兰偷录啊，米兰偷录啦，今次系柯南啦，咁啊真系落手告啦，之前《鬼灭》都有告过啦。但系今次咧就比较特别少少，佢就唔系嗰啲摆到明要成套攞走，然后出老翻嘅。咁佢宣称因为过生日开心就拍片纪念。但系我谂紧，如果你系开心生日拍片纪念，你嘅拍摄对象唔系应该你自己咩？但系佢唔使去拍个电影喎。到底系唔系真系如佢所言，只不过系个人，因为偶不依都会有嘅。其实我有时睇电影咧，都会有个冲动，就系攞部手机出嚟拍低某一个 shot， 好想分享俾大家睇。但系规矩问题唔可以啦。咁佢系咪呢一种咧？我就咁睇新闻，我系分唔清嘅。不过就你成对咁样拍咧，系有啲超过噶啦，人哋告你都系合理嘅。 嗱，日本咧就有啲妙嘢嘅，就系喺开始前咧就一个 shot 就俾你话，嗱呢时候咧你可以拍片嚟打卡嘅。因为我试过啦，睇《Love Live》新出剧场版咧，佢一开头咧佢有一个 shot 就话，嗱呢个时候咧可以打卡噶啦，影咗相，咁我影咗相之后，放上 Instagram 啦，跟住有人话，喂你偷拍，跟住话佢官方叫你拍噶， 呢个系佢话人性嚟啊，呢个真系非常之合理嘅做法，我觉得真系全世界应该都引进啊。喂，我唔系真系好想要打卡，但系如果我想出个 treat， 想附张图。咁我通常而家就只能系影外边嗰张宣传海报嗰类嘢。既然系咁，你电影入边开一张俾人影，咁咪几好咯，大家开心。 系啊。 而人哋亦都唔使喺中间度中途攞出嚟影。你知有啲人咧系唔捻识熄闪光灯噶嘛？即系你影唔紧要，对我嚟讲，你影唔影同我都唔系太大关系。你冇成段片掟上咪，我就唔理噶啦。问题就系你个闪光灯啊，先生。我试过两次俾人闪捻中噶啦，我谂嘅即系戏院咁捻暗，你个月鸡闪光灯闪捻咗都冇用噶啦，系咪先？即系对我哋嚟讲好影响噶嘛。咁佢而家俾个地方你影完影够啦，罢就啦，中间后边冇再影啦，咁咪 OK 咯，满足咗大家，咁咪几好。之前我哋讲鬼灭啊，讲 Face 嗰阵都提过啦，一定系大陆人啦。即系不过鬼灭嗰阵就话喂，你都封咗成日边度嚟咧？嗱，鬼灭嗰单就唔肯定嘅，但系呢次呢单咧就讲到明，佢哋叫六倍，虽然我觉得六倍唔系咁好，不过就中华民国问题啦。台湾人喺大陆娶老婆，然后过咗嚟台湾入籍嘅。佢叫六倍，即系最终都系大陆人。嗱，今次就 捉到正啦， 系啦，今次冇得赖啦吓，即系话咗系啲大陆人影噶啦。算第一系今次告嘅系万迪，就唔系之前木棉花啦。好啦，咁啊，仲有另一单都系开告嘅，不过就系咪个个落肩咧？我就 OK 冇问题啊，因为我从来唔睇佢哋中文版嘅，就系、是、呢个新世界咁啊，俾人告。未来数位就走去告新世界，咁啊个官司以和解收场，但系就好明显就唔系讲和，而系投降输一半。咁咧，新世界就出道歉声明，讲啊从此就唔会再从事盗版相关嘅行为。咁啊前提之下做和解嘅，之下有冇赔钱我就唔肯定啦。咁但系出咁嘅声明，你就知道底实际上系边个贵咗啦，都好正常啫。即系你老翻点都唔可能讲到佢合理噶啦。咁啊，其实好罕见嘅，因为咧喺中华民国嘅法例，即系台湾啦入边咧，十八禁嘅嘢咧系不受版权管辖噶，所以点解以前盗版好咁猖獗，其中一个原因系咁样噶嘛。咁所以呢一次咧，走去告 H 曼，然后告赢咗啦，其实好罕见嘅。咁我喺我见嘅台湾人嘅反应咧，其实咧通常都系一面倒咁赞嘅。点解咧？因为你新世界有啲质素垃圾，又蒙又花。 哦，我应该都见过噶，因为 你一定见过啊！屌阿星，你冇可能，你上网你一定见过啦，只要上网睇。 因为有时睇有啲印刷好垃圾，都垃圾到我，哇！你唔系啊嘛？ 系啊，因为佢直情系成本影印过嚟，然后减粗车个字出嚟，咁然后未来数位嗰啲冇码噶。日本都冇嘅喎，当然呢个唔系一定系最重要嘢啦。咁大家最重要系佢个制作品质高好多噶嘛。 系咯。 喂，咁你未来所位佢可以赚到钱，咁佢先可以引进多啲 H 漫翻嚟噶嘛。咁你先会有毛漫嘛 ，H 漫睇噶嘛。咁样咁啊，仲有单咧，都系台湾新闻啦。台湾就好大镬嘅，但系因为香港我哋就讲简单啲啊。咁咧，台湾有个漫画平台叫做 CCC 创作集嘅，就系、是、一个官方政府俾钱成立，最开始咧就系、是、一个文教，本来系一种文化宣传嚟嘅，咁 就会搵一啲本土嘅漫画家去画一啲主题，即係譬如话保育啊、文化嗰啲嘢相关嘅主题。咁但係后咩佢就慢慢发展呢，就变成咗呢个台湾官方出钱啦，你当一个官方成立嘅漫画出版社，接近系咁嘅情况㗎啦。所以佢会同台湾漫画家签约合作嗰啲嘢。咁但係呢，因为呢个系一个专案嚟嘅，咁就专案就之前转过一次，咁今年到期，咁就倾緊点样延续。咁但係就喺几个月前㗎，其实经过好几个月㗎啦，就讲緊到底呢个平台可唔可以继续，咁啲人就嘈緊。咁最后呢就系当局啦，似乎就唔系好想继续找，即系文策院咯，咁佢就个态度似系唔想搞啦。咁但系咧，读者就好想睇，因为佢真系喺对本地创作系好有影响嘅。结果咧就系嘈到上新闻嘅，台湾的新闻，我当然系喺群众压力之下咧，佢就同呢个原本签约嘅就会签到12月，即系去到今年年底都会继续运作嘅。但系应该系然后没有然后了。而且就啱啱出咗消息，就系呢个编辑部会解散。因为之前啲人嘈嘅其中一样嘢就系、是，喂，突然间咁样话收皮就收皮，之前倾好嗰啲点算啊？咁佢就当成系你当系杂志接埋，咁就提早少少话咧，嗱，我年底接啦，中间你要点样做，你自己谂掂佢啦。而家就咁嘅情况，其实真系几可惜嘅，因为如果你商业向嘅作品咧，你好难有咁有台湾味。即係佢作為一個了解一下台灣一啲其他文化，即係我入面睇原住民文化嗰啲嘢，係你唔會有喺任何其他地方會見得到嘅。咁我用漫畫形式俾你睇，又容易入口，冇咗係幾可惜嘅。往後會唔會仲有其他人做後繼咧，就唔知道。因為佢又唔係嗰種咧食政府輔助業，佢因為佢真係受歡迎嘅，佢只不過係缺乏盈利模式，即係賺唔到錢啊。但係佢受歡迎嘅喎，佢唔係嗰啲咧香港嗰啲咧收輔助嗰扎。喂，大佬，你有冇睇過？我冇睇过啦，就咁简单。即系你收完辅助唔紧要，你做出嚟啲得唔得先？咁但系佢入边啲嘢得噶嘛？咁啊，而家应该系正式 GG 啦。佢因为佢之前讲过四月底之前佢会讲噶啦嘛。今日我哋录音以下就5月1号。咁佢就终于喺压尾4月29号就出个公告出嚟话 ，OK， 我哋收皮了，就咁简单。好啦，咁啊都系收皮嘅新闻，不过呢次就系我哋北方邻国啦。 终于有北方邻国啦，今日今日。 咁就呢个南 A 正式收皮。 咩嘅南 A？ 我即系深渊地平线，我唯一对佢有印象，其实就系佢日版直接抄人哋，抄到俾人告，就好正常噶啦。因为之前日服已经停咗噶啦，而家最后嘅中国服就停 Q 埋。佢宣称系海外服，因为佢睇佢点讲啦吓，佢就话因为个审查太严格啦，咁我哋要曲终人散。首先只 game 未系咪受欢迎都大家心中有数啦。不过大家都知杀戮山大斩埋有柴，佢系咪真系完全赚唔到钱啦？未必嘅。不过就既然都唔系好赚到钱啦，咁佢就斩 Q 咗佢，睇佢即系以呢间公司嘅聊性咧，改头换面就另一个地方又再重新出过，直接喺日本出中文版。你冇话我睇死佢啦，换个名，然后喺日本搞间公司，然后日本都可以提供中文版噶嘛？我冇话服务俾你大陆人，你要下载你嘅事做，唔关我事。即系可能会搞啲咁嘅嘢出嚟，睇出嚟啦。今次嗱，先讲唔系少，唔系大陆小新闻，而系我唔得闲走去挖，因为今个礼拜比较忙，我唔得闲走去挖大陆啲新闻，所以先得一单嘅啫。就唔系大陆冇新闻啦。好啦，咁啊。 好啦，最后咧补充一下，之前讲 Apple 嗰时讲过嘅 AirTag 就终于到手啦，第一日到咗手，比想象中细，好一个5蚊人大饼嘅啫。咁就好简单，用法就系掹咗个封条，然后摆喺部 iPhone 度，拣名，搞掂。不过呢据闻啊，好似话黄金就已经有啲十几蚊嘅锁匙扣啦 ,AirTag。而官方嗰个咩哈米斯呢就200几蚊嘅仲贵过 AirTag。Bikinto 嗰一条100蚊咁你自己决定啦，我觉得系几抵买嘅。 我之前都话过啦，10零蚊嘅啫嘛，其实呢啲嘢，因为佢个大小其实真系好卵细，佢。 5蚊人囉，我小人包嗰个罅位度完全冇硬嘅感觉。 佢系因为佢系纽扣垫，大纽扣垫啦 ，CR 垫，唯多一个圈啫嘛，个 size 只不过系。 系啊。如果用 iOS 人嚟讲系几值得嘅。好啦，咁今个礼拜就长咗少少，一集个费事分开两集啦。咁下个礼拜希望冇咁长啦，新闻我希望短啲，其实系。 好啦。 好，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